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这个机会难得哈，在这个每年的这个时间，我们终于能够见到凤凰大家庭里面的这个各路高手哈，各位兄弟姐妹都是在最近 全球记者站， 全球记者站的这个兄弟姐妹们都回到了香港总部来，这个每年是欢聚一堂。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我相信可能在电视上面大家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见到凤凰的所有的全球记者出现在同样的一个场合。 没错， 那我们今天在 U Radio 这个广播的平台上呢，为大家就是集合了在凤凰的这全球记者站的我们一共有10位记者哈，在这一年的这个心得和感言，如果大家哎对于他们幕后的故事有兴趣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同时呢，今天这个节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我们来梳理一下在过去的2013年哈，这不是多事之秋，是多事之春夏秋冬。那这一年当中，哎，全球各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点事件？ 没错， 我们来跟随凤凰记者的这个思路来一起梳理一下。 是，那我们其实是给这些个从全球回到香港总部的记者站的记者们一道命题作文，在你心目当中今年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你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它？那么首先呢，也是凤凰拿过3年最佳记者大奖的李淼哈，他是驻东京站的首席记者， 是 来听听他的眼中2013年的大事和小事是什么。 U Radio 的听众们，你们好，我是东京记者站的记者，我叫李淼。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2013年呢，中国和日本之间是没有小事的，在我看来都是大事。印象当中呢，很深的事情，比方说像，有一些针对中日之间都感兴趣并且非常关注的报道，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说警告射击的话题，或者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说慰安妇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专门采访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时候，他关于钓鱼岛做的表述，他说，中国说日本窃取了钓鱼岛也是无可厚非的。当时呢，这个采访在日本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并且呢也给鸠山带来很多麻烦。同时呢，我们的采访也在中国国内被很多媒体转载报道。我觉得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虽然中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任何首脑会谈，但是呢，通过这种媒体转述的方式，引起了很多误解，并且有很多不正确的报道。所以今后呢，我们凤凰在日本的报道会继续保持这种客观的、公正的、真实的报道，把真实的信息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心我们在日本的报道。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凤凰卫视驻日本站的记者李淼。好，这个基本上大家在凤凰看到的所有关于中日关系的新闻，至少从日本那边发来的这个报道都是来自于李淼。李淼呢，在今年可以说也是在中国和日本都立下了威名。在日本他是访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好，这个鸠山在访谈中这个发表了一连番的言论啊，是在日本国内政坛引发了震荡。我也注意到其实很多日本媒体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哎，到底这个中国记者哈，让鸠山说出这样的话来的这个中国记者到底是谁哈。这个李淼呢，在日本也是一度成为了知名的人物。 没错，其实在据李淼所说哈，就是在日本方面华文媒体当中应该是最为看重的就是凤凰所报道出来的新闻。所以呢，我们也会看到中日关系呢也时常是各大新闻这个不管是网站也好，还是各大媒体的一个焦点。尤其是到了年终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能够看到，比如说2013年十大国际事件的一个评选。可是呢，仅仅是在中日关系上就看到非常多的网站，单是就中日关系就列出了非常多的新闻的栏目来供大家选择，也足见中日关系在 这一年也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一年。 没错，这个中日关系，如果大家去看历史上的年表的话，在过去的这一年2013年哈，这绝对是一个事件非常多的年份。从去年其实一直延烧开来的这个钓鱼岛的这个争议哈，一直到年末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中间呢又穿插了比如说中国的这个辽宁舰的入列服役，日本的新的扩军的方针呢，安倍除了经济学之外呢，他也有在日本的这个整军啊扩军的这个战略非常强硬的鹰派姿态，这也是在东北亚可以说是掀起了不小的涟漪。那同样是在这一个区域，除了日本之外呢，澳大利亚或者说整个澳洲，包括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这个中国非常重要的邻邦，在这个区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凤凰驻澳洲的记者杨海英啊，在今年的六月份就登上了韩国和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叫独岛或者日本叫主岛的这一个岛屿。可以说啊，中国人对于这个韩日之间争议的岛屿也特别有共鸣，因为这个特别容易让大家想到钓鱼岛。海英老师，先说您的小事和大事。 大事是去年上独岛，独岛也就是这个就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中文电视记者上这个岛，独家的一个新闻报道在那里。当然这种岛你上去之后，你会确实会感觉到钓鱼岛对中国人的那种重要性，因为你在那里看到那些韩国的那些士兵，因为那个岛是不能让外国人去的，所以他有条船上全是老头老太，那些他们一下船就跟那些士兵拥抱在一起，就跟他说感谢你给我们守卫我们祖国的岛。因为当然这个岛现在还是有争议，但实际控制上已经在韩国。那么在这上面一共停留20分钟，连拍摄带这个采访，在我还要出镜，确实感觉到钓鱼岛啊，你要真踏上钓鱼岛的话，可能你跟踏上韩国人踏上离岛那种感觉，独岛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 那小事呢？ 小事儿吧，好像小事儿就是说我把肥给减掉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凤凰驻澳洲记者站的杨海英啊，这个杨海英说自己登上韩国的这个现在有驻守的独岛，哎，特别感触说，如果中国有一天哈、也是这个夺回了钓鱼岛的话，相信也是一样的感觉哈、相信很多人一定心里都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呢，在国际方面，斯诺登恐怕又是今年全世界得公认的一个风云人物了。斯诺登开始是一度避难到香港，从香港呢去到俄罗斯，这中间的行程啊，真是像极了好莱坞的大片。而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莫斯科呢，都有凤凰的记者。在斯诺登到达了莫斯科之后呢，这个凤凰驻俄罗斯的记者童潇华哈，就是展开了对于斯诺登的这个追击。只不过他的这个追击啊，并不带有美国中情局的这个追杀性质啊，他是带有这个追访的性质。而在这个追访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我们来听一下童潇华是怎么说的。好，现在咱们采访的是俄罗斯记者站的童潇华。先讲大事还是小事？ 先讲小事吧。我的去年发生的一些小事就是采访斯诺登，因为去年不能说去年，今年对，今年6月23号，斯诺登从香港乘飞机抵达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之后，我们就他没到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就开着转播车就已经到了莫斯科，就开始做现场的连线。当时呢，莫斯科的天气是那个时冷时热，一会儿是有太阳，一会儿是有下雨的。我就记得当时是，香港时间8点多的时候，也就是莫斯科时间4点多的时候做了一个连线。当时呢，夏天嘛，那个小飞蚊嘛特别多。我正连线正直播着的时候呢，这个蚊子啊就跑到我的嘴巴上，嘴唇上面。 我那怎么办呢？ 那正好正直播着呢，那我也不能说把它用手拿下去，也不能说把它这个吹下去，所以当时非常尴尬。后来我就 继续直播着，直播期间呢，这个蚊子继续往里面跑，就跑到我嘴巴里去了。我索性一口就把它吃掉了。 这补充了蛋白质了。 好，这是小事，大事呢？ 大事呢就是，今年六月份，也是六月份，我们也是代表凤凰卫视参加了。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且把我们凤凰的 logo 啊全部都贴在了这个，我们算是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协办方、 嗯、 我们的凤凰 logo 贴在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论坛上面。 嗯， 这是一件大事儿。 是， 好，谢谢小华，谢谢。好了，这个听完了佟潇华吃蚊子的故事呢，接下来咱们就把目光从俄罗斯转到了土耳其。 是，土耳其呢在今年的六月份，应该是从五月底开始呢，就是发生过一起持续时间长达几乎一个月的抗议的行动、 嗯、 那么这个抗议的起因呢，就是说民众是抗议政府把塔克西姆盖奇公园征收改造成这个购物的中心。那么发回报道的古尼商说道呢，青年和政府矛盾是土耳其反政府示威的根源。 嗯， 其实土耳其在凤凰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记者，来听听他看在对于土耳其反政府示威的新闻报道当中他的感受是什么。 那么我觉得对我这一年来说，我感受最深的一件小事和一件大事都是我去土耳其采访塔克西姆暴乱事件中发生的。这件小事呢，其实是关于我们新闻工作者自己内部的一件小事，就是我发现就我们在土耳其跟国内这边是有时差的，然后我那边发生暴乱事件可能已经是晚上或者是凌晨，但是无论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刘元英老师，就是给我们总部的同事，给我们总部的老师，然后刘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在线。然后虽然说我们在前线的记者，可能大家会觉得在前线暴乱现场的记者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后方有很多同事在支持我们的工作。就像我打电话，现场都是他们会第一时间接到，所以这让我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做新闻工作是一个集体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后面有一个团队在支持着你。那么说到一件让我觉得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当然就是这件暴乱事情本身。然后在土耳其待了差不多20多天的时间，然后这20多天的时间我们能够做的其实非常有限。我们虽然已经尽量就是保证我们的发稿量，然后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你所看到的还是很有限，很多细节你又没有办法去呈现出来。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没有对与错，只有党派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就比如说民众会说他们自己是无辜的，就是和平的在示威，但是我们在现场就看到很多人，他们真的是有在拿着弹弓在回应警方。那么我们在采访警方的时候，虽然他们说他们不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们可以跟我们聊，在聊天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跟我们说，他们很累，他们想回家休息，他们不想这样24小时的在广场上盯梢。所以说，没有真正的对与错，在新闻当中，我觉得作为海外的媒体去报这种事，作为凤凰的媒体，然后我们也是想尽量去客观公正的去报道这个事情，这可能是我们当时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对于整个事件来讲的，谁对谁错，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去评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件大事。还有一个很小很有趣的小感受，就是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催泪瓦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当一辈子记者，他们都没有机会在前线体验到什么叫做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然后我们的摄像大哥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他在催泪瓦斯中当时就晕倒在地上，然后还是被一些示威的群众然后抬到一些空气比较好一点的地方，通风一点的地方，然后他才恢复过来。所以说这对我跟我们的摄像大哥朱明涛来说，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不一样的体验。催泪瓦斯的感觉就是，其实你永远看到它是一团白色的雾，一团雾，但是它还没有飘到你这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开始止不住流泪。而且他流泪不是说那种你可以睁开眼睛流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想那些示威的群众肯定还会边哭着边继续示威，他是你流泪到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很奇怪，你为什么开始不停的流泪，你都没有感觉到，你又没有，他还没有向你就飘到你面前来，但是你还在不停的流眼泪，然后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跑逃离这个区域，然后边哭边跑，根本哭到眼睛睁不开，根本就看不清楚路，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跑。 如果你但是你不如果赶快逃离这个地方的话，你就呼吸就开始不顺。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为了逃避那个催泪瓦斯的那个空气的对我们的袭击，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跑不出去了，因为太快了，风吹过来太快了，我们只好真的是拦在了一辆就是不知道是谁的车，好心民众的车的面前，是用自己身体拦让，不是用招手的方式让他们停下来，而是用自己身体拦的方式让拦下那辆车，让他们带离我们脱离这个地方，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们下一个也会立刻倒下来，就这样的一个感受很不一样。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是来自日本、澳大利亚、莫斯科还有土耳其的这个凤凰记者讲述在2013自己的故事啊！不要走开，我们三立华新闻待会儿好将要推出更多的凤凰全世界的记者们。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今天呢，我们为您回顾到在凤凰的全球记者们在这一年报道的大事儿和很重要的他们的小事儿。在这一年的缅甸哈，中国的这个邻邦是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昂山素季获得了自由，而缅甸的总统吴登盛呢，也是破天荒的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了美国啊，这个长期以来对于缅甸一直是持制裁乃至批评态度的一个国家，这也象征着这个缅甸啊要改头换面，重新登上这个国际舞台了。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杨绍谋记者眼中他今年的大事和小事分别是什么。 是这个很有意思的，在凤凰的记者当中呢，有的是常驻的记者，有的呢哎，就像是绍谋这样的特约记者，可能是属于半途出家哈，这个之前也不一定是专职记者，但是就对当地哎，非常的了解，所以干起记者这行来是得心应手。现在我们采访的是缅甸记者站的杨绍谋。好，你要先讲大事还是小事呢？ 对于我来说，今年它都是大事， 都是大事，没有小事。那没有关系，那就讲大事。 好，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记者这行是全新的一个工作嘛，所以我在…… 我插一句，您之前是做什么呢？ 我之前是在公司上班的这样子，对，一直在公司打工，然后从今年六月初开始的，然后我就直接采访了一些缅甸国内的一些比较大的政党，然后能采访到缅甸第一大反对党的副主席啊，然后这应该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事情，然后也去在缅甸首都举办的那个那个东南亚的那个经济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东亚峰会， 是， 对，我在那里采访了，还做了三条新闻，这都是应该是对我非常特别有印象的。 缅甸今年的确都是大事，没什么小事。好，缅甸之外另外一个也是发生了政局深刻变化的国家不得不提，就是埃及哈。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当中一度的盟主啊，在今年呢发生了这个政局是颠过来倒过去，老的独裁者穆巴拉克被抗议的民众赶下台，结果呢埃及的这个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穆尔西又被军方的政变给推翻了，埃及的这个政局真是一波三折，让全世界都是高呼看不懂，而民主政治在埃及这个古老国家所遇到的这个新情况哈，也让很多人就失去了哎，不知道怎么样来评价才好。 是，接下来呢要为您介绍两位哈驻埃及的记者，一位叫做张赫，一位叫做阿雅。 是， 可能阿雅呢出现在凤凰的荧幕上呢，大家会更加感觉到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 他呢确实是在当地出生和长大，一副完全区别于华人的面孔。所以说这也是凤凰记者团队当中非常亮眼的一支团队。阿雅呢他本人也是操着非常熟练的阿拉伯语，来听听他们两位的 感受一下。 感受。 好，现在咱们这是埃及记者站的这个张赫哈。埃及今年事儿非常多，先讲大事儿吧，要不？ 对，埃及今年事儿多，大事儿也多，小事儿也不断。那先说一下大事儿吧。那大事儿首先就是这个政权不断的这个更迭，军方把这个莫尔西顺应这个所谓的民意推翻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大事儿。那么第二大事就是说，莫尔西被推翻了以后呢，那他的支持者就是长达45天的这个静坐，被这个军方和警方又联合进行了这种武力的清场，又造成了这个很大的伤亡。那当时呢，我也是在这个清场的当天，在就是可以说是唯一一家华文媒体在现场的这个记者，就是咱们凤凰卫视记者。所以说，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呢，首先第一点是害怕，我也担心，就是怕出现什么事情，因为当时有很多狙击手在瞄准这个记者打，当时死了4个记者了嘛，对不对？那时候我还在去，所以说，当害怕过后呢，脑子清醒了一下，就发现该工作了。反正穿着防弹衣呢，反正人要打你，你也躲跑不了，那还不如就说赶快干活，赶快跑，能有命跑回去，这片子就播了。当时就这么想，那么。当然就是工作还是蛮顺利的，我和我的那个朋友帮助我拍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在很快的时间内把这个新闻做好，然后就赶快撤离了那个最乱的那个地区，也死了好多。在我们撤走的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了公司在看直播的时候，那时候就看见凤凰台的直播，那个我们当时站的那个桥上面就已经是很多尸体和这个伤者，当时他们也是打得最凶的地方，所以说我们感觉当时的运气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撤离比较及时。那么小事呢，就是说，那还是莫尔西了。那这一年，埃及都是围绕这个政权的变更迭，这个围绕这个主题来，一直在发生不断的事情。那么审判莫尔西，第一次审判莫尔西当天呢，我们就站在那里做直播嘛。然后做直播，那你想那些莫尔西支持者又跑去法院门口去闹事，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阿文媒体和这个英文媒体在当时就说了一些，但主要这些媒体呢都是不太支持这个穆兄会这一侧的，所以就会发生很多事情。比如说那有的媒体在直播的时候，旁边就会有些示威者在旁边听啊，一听到他们不喜欢东西，会把他当场从这直播信号上落下来，然后去殴打他们，或者说把他们赶出这个地区，或者砸坏他们的汽车呀。那当然，我呢作为是唯一一家在现场做直播的中文媒体，首先他们听不懂，这是我一个优势，无论我的观点或者我的转述说有没有问题，他们听不懂，这是一个优势。但是呢，他们还是想去尽力的听懂我想说些什么东西，就站在我旁边不断去喊话。但其实他们想，即使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也给你捣乱，就所以看大家看我的直播后面就可以，很多人在那里举着4根手指头在那里捣乱，大声的喊，导致我根本听不到主持人在说什么。甚至主持人问我第3遍问题的时候，我还在说啊，您是在跟我说话吗？我根本听不到，太吵了。所以说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就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了一个4个手指头的那个照片嘛，就代表穆兄会的这个被清场的地方。然后我就把这个照片拿起来，我就跟主持人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理解为啊，我可能是偏向于他们那一方，他们就放过我。慢慢就会发现我的周边的人就少了，我背景上的人就少了很多。然后这个时候我才能安静的再进行做这个直播，这就是一点点小的细节吧。 好，这个咱们今年凤凰的一张新面孔非常特别的阿雅，好，这个阿雅是埃及人是吗？ 对呀、 所以可以介绍一下今年大事，有印象的大事和有印象的小事吗？ 首先我要说在凤凰卫视这就工作了7个月，没有那么长时间，然后呢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在中国媒体工作，媒体机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新鲜的事情，还有特别是因为我用中文报道，这个对我来说很大的挑战。然后能够在凤凰卫视，那么因为我觉得凤凰卫视跟其他的中国媒体机构不一样，所以我能够在这个凤凰卫视工作，这个更大的挑战。关于大事儿呢，我觉得我做的每一条新闻都是对我来说是个大事儿。小事呢，我是埃及人，所以我觉得今年在埃及发生的都算是小事儿。 为什么呢？所有人都觉得今年在埃及发生的都是大事儿啊。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事就是我们闹革命，这个对我们埃及来说这个最大的事儿。今年呢就是莫尔西下台呀，还有在埃及做发生的那个事情，对我们埃及人来说这个是还是算是小事儿。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咱们在埃及的绝代双骄哈，张赫和阿雅，这个阿雅在电视上的形象我相信不少凤凰的观众都有很深刻的印象。张赫也不赖哈，这个在广场当中啊其实压力非常大，因为这个示威的群众有的时候非常在意你是怎么描述他们的。当然张赫有一个优势，就是他说的是中文，在埃及呢确实没多少人会说，阿雅会说的，所以说他就成了咱们凤凰的记者了。 而且呢刚刚我们也是访问到了几位哈，就是在暴乱的现场，也可以说那是闻到硝烟烽火的味道。那么确实在这样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局势之下，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生动和详实的现场的报道，其实对于凤凰来说也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在这边我们想对他们表示谢意啊。 这个是在冲突现场，冲在第一线，不说冒着枪林弹雨吧，催泪瓦斯至少都是感受过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在咱们看不见的没有硝烟的战场，比如说网络世界中咱们的黑客大军哈，是在今年又是登上了恐怕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新一代的偶像斯诺登之外呢，咱们千万不要忘了，其实在斯诺登之前还有一位更加厉害的阿桑奇同学，在英国的这个厄瓜多尔大使馆里面已经是待了应该是差不多要一年了。好，他究竟在那边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咱们就有一位凤凰的记者去关心了，他就是咱们驻英国的记者曹杰。待会儿回来咱们听到曹杰来讲他访问阿桑奇的故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今天呢，我们为您回顾到凤凰这一年的国际大小事儿哈，最重要的是讲述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凤凰的全球记者。那在这个每年的年尾呢，凤凰的全球站记者都会有一个爱回家的活动哈，都是回家来啊，总结经验，报告工作，展望来年。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大家见面啊，就交流一下在这一年啊，见识了什么有趣的新鲜的重要的或者说印象深刻的事情。这其中其实我可以说大部分啊都是在历史上会是非常有地位的这个事件。我们刚才说了，比如说有中日之间的争端啊，在南海还有太平洋的这个各国的角力啊，以及这个斯诺登的亡命天涯啊，土耳其的抗争啊，埃及的政变啊，缅甸的变局啊，哎呀，这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说上几天几夜。不过咱们今天在这个非常简短的一期节目里，为您快速浏览到这一年的这个事件。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关于这个阿桑奇的故事了。 是阿桑奇呢，是曹杰哈，在八月份的时候，也是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等待，才够非常难得的捕捉到采访阿桑奇的一个机会。当时采访地点呢是在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 大使馆， 没错。所以当时呢，他其实也是对媒体呢是怀有非常大的戒心，尤其是在斯诺登成为全球媒体追逐的焦点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斯诺登和阿桑奇的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呢，曹杰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打动他？据说哈，也是凤凰内部的一个资料，他说呢，当时阿桑奇他也是有另外一个政治上的企图心，就是在澳洲参与当地的政治进行一个选举，是借助这个选举的造势才能够打动阿桑奇最终接受一个独家的华文媒体采访。来听一下曹杰自己的讲述。 U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伦敦记者站的曹杰。那2013年即将过去，那在这一年呢，其实我也去了一些地方，见到了一些大事情，也感受到了一些小事情。大事情呢，像是这个叙利亚的就是战火呢一直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虽然没有到现在为止呢没有真正爆发战争，但是各方的这种情绪呢是一直是紧绷的，这是一个大事情。那小事情呢，其实对我来说呢，可以看到呢，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去了这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是为了一个大事情而去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访问这个国家这个岛国。但是呢，我们在当地呢碰到了一件小事情，那就是我们在当地呢，就是因为无法拍摄这个习主席的这个访问的过程呢， 感到非常的这个束手无策。但是在当地呢，其实就得到了当地的媒体同行的一个很大的支持。那他对方给我们的支持呢，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好感。所以说呢，是他们给出的这么一些小小的帮助呢，从背后呢，其实是反映出呢中国对于当地的这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影响力，文化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对中国人的一个新不断的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说呢，我们做的每天做的点点滴滴的报道呢，其实也是想把这些大事情、小事情呢串在一起，向这个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以及熟悉中国、喜欢中国，以及愿意了解中国的人呢，知道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情、小事情。那我们在新的一年呢，还会继续下去。谢谢。采访阿桑奇呢，是的确作为国际新闻是一件是一件大事，因为他在他的背后呢，反映出了就是说各个国家。在这个窃听这个问题上，以及窃听背后的一些相互信任的问题，其实根本上来说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去和阿夫桑奇做这个采访，也是想听听他对目前呢，这个国际关系上的一些看法，他作为一个当事人，他的一些看法。那他，但其实呢，我们并没有想到呢，他会跟我们说很多。其实他说的很多事情也是小事情。比如说他是如何同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联手在一起抗衡一些国际力量，而且这些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一些每天做的工作。那这些工作呢，到了一些报纸上，到了一些西方的大报，到了一些大的电视台呢，就变成了很神秘、很了不起的大事情。那其实呢，从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呢，其实想要了解一个人，想要了解一件事情背后真正的动机，以及他们的这个真正的深层次原因呢，还是要从这些当事人他的一些细小的变化。才能够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走访藏在这个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里面的阿桑奇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好，听完了这个阿桑奇的故事哈，在这一年的烽火硝烟中，又有一个国家叙利亚。叙利亚呢，它这个值得世界关注，不仅仅在于它的内战的状态。阿萨德和叙利亚的反对派已经是打了一年，目前为止还没有分出一个高下。但是双方已经把最后的王牌都用出来，这就是毒气弹。这个毒气弹呢，让邻国都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这其中呢，就有以色列可以说对于整个阿拉伯国家来说，它稍有什么风吹草动都是非常紧张的。在叙利亚的内战中爆出了这个使用化学武器的传闻之后啊，在以色列国内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应，咱们马上来听到凤凰驻以色列的这个特约记者乔文兰。乔文兰当时一度担心自己要中毒气弹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哈。现在咱们采访的是以色列记者站的乔文兰。好，文兰你好，先讲大事还是小事？ 先讲大事吧，因为小事就想了半天，想到最后还是没什么有意思的小事。大事呢，就是以色列受到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威胁。这事儿一开始大家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直到以色列是所有可以领防毒面具的地方面具几乎都被领光，排队也排不上。然后直到后来我在网络上查询到，这个即使领了防毒面具也没有用，因为这个毒气啊是通过皮肤接触，只要是在空气中，那所有人就马上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出门，找到没有窗户的房间你就躲在里面吧。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香港技术啊、摄像啊，一直跑到以色列去，这么遥远飞过去之后，我们走南闯北走到了这个战争的最边界叙利亚的边界，甚至进入到了以色列境内叙利亚村，然后了解到最前线的这样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大事儿。要是说小事儿的话嘛，这个可以讲到，就是说采访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就是外交部，那他们在努力的想要去进行中以关系推进的时候，就会希望各大中国媒体对他的这些成绩有所报道，有的时候就被逼着想要去擦皮鞋，然后就各种这个跟以色列讨价还价。你知道犹太人会做生意啊，然后你跟他去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各种心理战，就觉得啥，人生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学的。 好，在这个天灾人祸中啊，人祸往往是占了主要的这个部分，但是天灾呢，力量有的时候比人祸更大一些。 没错，那在今年十一月的时候呢，有一个史上哈、啊、说是最强的热带气旋超级台风海燕是重创了菲律宾。 对， 那么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数字，已经造成5000多人死亡，数万人是无家可归。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个记者讲述呢，他叫做朱艳芳，其实他也是一位特约的记者啊、跟我们私下聊天呢，原来他告诉我说，他在菲律宾从前做的是银行的工作，也没有想到有一天真的是开始他新闻从业者职业的生涯。来听听他这次在菲律宾风灾的采访有什么样的感受。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的特约记者朱艳芳。然后今年2013年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因为我是今年才刚加入凤凰，然后也是就之前也不是担任记者的工作。然后今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采访，当然就是菲律宾风灾，然后进入到那个塔克洛班的重灾区里面。然后接到任务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没有考虑里面的情况是有多糟，然后。就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出差，然后就是也是怀着非常就是高昂的那个就是对想进入就是执行任务啊，但是后来进入到灾区里面，就是也是非常困难的情况进去的，因为完全没有班机，然后也没有军机，然后后来进去之后就看到里面的情况就完全就是傻眼了，因为里面就是全部的就什么东西都没了，然后你就看到机场就很多几千名在那种排队的那些灾民呢，就是你看到他们的脸上都是完全非常疲惫啊，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体力不支了，然后就你会就很心酸。然后我刚到的时候就默默就看到那些灾民就默默的就回头就自己擦眼泪，然后就后来就是也是要调适自己的心情，然后就完成一些报道，然后就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除了当一名记者之外，就是让我感受到还有其他的一些责任这样子。其实可能就有一些华人啊，可能这里的华人可能会对一些菲律宾人可能有一些误解，就会认为就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一些没有那么友好。但是菲律宾人就是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在每次就有一些重大灾难发生之后，他们还是很乐观。就看到那些灾民，虽然他们房子没有了，然后亲人可能也去世了，然后他们还是。就是面带微笑的就是跟我们谈话，但是他们眼中是含泪的，就让我觉得也是他们有很多方面可以让我们学习的这样子。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跟凤凰的一些摄影师以及一些其他的技术人员合作，然后也是让我感受到他们的一个团队精神以及非常敬业的那种专业的精神，然后我在他们身上也是学习到了很多。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一年度哈，从年头到年尾，全世界发生的大事，以及在报道这些大事中间，凤凰记者自己的小事。哎呀，听上去真是非常的过瘾哈！我想这个好像回到了每一个事件的现场，不管是催泪瓦斯、毒气弹、台风啊，还是这个网络黑客，或者说是钓鱼岛的这个争端，哎，这么一看。2013年真是一个非常从新闻意义上来说非常精彩的这个年份，也是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咱们更重要的是凤凰的记者都是参与其中。 没错，这当然只是我们凤凰 U-Radio 选择出来的在我们眼中这年给我们印象深刻的记者和大事和小情。那么其实大家也可以趁着这样一个机会来想想，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自己印象深刻的大事和小情是什么，不妨也对自己做一个总结和回顾吧。 是你的大事和你的小事都是什么呢？哎，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那在此之前，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再会， 再见。